好歡迎我 TouchTunNetwork 2016年應該都未到最後的，因為出了做成兩三個禮拜才到大全職， 正常都是12月開播就開始了嘛， 就開了什麼回顧， 我們方法正常同樣 一月或者二月才來這個回顧嘛， 不嬲都是忘年會搞的嘛， 那另一個回顧啦，那個是超級回顧，個人回顧而已，回顧是今年做了幾壞事， 沒有大問題，有個問題來了，那今年其實有什麼可以回顧呢？ 不是，動畫界其實我覺得最大就是所謂叫聲優大災難，其實 哦， 我覺得係製作公司大災難。 唔係聲優，聲優災難未必一定係醜聞嘅，亦都未必八卦雜誌嘅。有時係聲優自己本身身體唔好啊，諸如此類啦。 其實係睇你個觀點。 唔 係， 即 係 你意思係 即係講緊兩件事嚟嘅。 聲優本身身體有毛病，所以 聲優多災多難咁樣。聲優本身 係，但我嘅講法係啲製作公司今年甩碌係前無古人， 好多。 你以前甩碌同你講都係兼用卡總集編嘅啫。喂，今年是几单同你讲完唔到，甚至乎是出咗几集就要同你讲砍掉重练喎。 呢个正嗱讲嗱讲咗最大新 啱啱先有单嚟，啱新鲜嗰嘢。 仲有嗱，讲住嗱单先啦，一开始就系八卦杂志揾声优，开始揾声优嚟搞啦。首先第一单应该 其实唔系开始揾声优嚟搞，咁你哋要声优偶像化啊嘛， 咁 佢搞开偶像嘅，咁你声优偶像化都偶像，即系所搞埋 就系我哋 咁偶像有绯闻咯， 咁就系我哋嘅火力范围啦，咁就 都唔系新嘢啦，喂先，咁平空灵都系咁咯， 唔系早两年咧，平野绫啦，跟住阿胡松瑶都俾人跟过嘅， 咪系咯， 平野 丰崎都仲有。 但平日佢兩個 唔係最主要，其實係平空靈，我 諗住即 係佢因為 有波先，你記住。 因為但係問題當時 跟住落嚟，唔知幾個月兩個月到啫嘛，就輪到胡松同風奇咯。 但佢兩個都叫做煲唔到，即係煲唔起咯，因為佢兩個又嗰個 咁，淨係平空靈冇得起啫，唔好玩啦。 因為 咁無啦要玩嘅玩完啦。 因為我睇到啲人佢，我集八卦入去登嗰啲相，我睇見阿邊位啊你？我淨記得達蒙嘢啫喎。我哋係我兩個正講就係，即係 你而家係少睇呢類型八卦雜誌，通常都係同你講啲 是非，係咯，係 啊， 一係 是是非，因為全部偷拍或者遠距離拍咧，最大問題係已經唔係對唔對到焦嘅問題，喺雜訊多撚到你睇唔到嘢噶。 唔係咪要靠自己腦部咯？ 而且嗰一下佢唔係企定定俾你影噶嘛，你係要一瞬間影好咗佢。老實啊，就算嗰個真係佢本人啊，你都好難影得到嘅。 就係咯，即係蒲日直樹嘅，影緊陣間又係佢啲相就係阿蒲日樹，即係又拗啊，唔係佢咁真係可以拗，唔係你喎，真係唔得乜水喎，即係有長頭髮嘅，好似男人嘅生物。喺同个女人喺个女人生物喺个周围行出嚟，我鬼知佢条乜水咩？就是、背影喎，大佬， 所以 都系背影，随便后面贴嗰张纸嘅啫。 所以你如果系好，即系点话，你系够厚面皮或者你咁样咧，系可以完全可以直接否认。 就咪咁样咯。 但系问题通常就系问题就系、是、咧，你自己知道心知肚明，有冇你有做冇做咧？你自己心知啊嘛。你知道有做过啦，你就企唔到咁直噶啦，真 系。入去直树咪打死唔影咯，你出我唔着啦。 你系咪讲紧某藤岛市啊？ 嗱，我冇， 又系啦，又系 好多 噶，好乸多。 行到年头噶咯， 所以当初你问我自己讲咩好啱就 系行到年中， 唔系我想准备先，准备成讲八卦，成日讲花生料。 我觉得嗱，老实 我但系唔知点解，即系呢个食有 女系讲咗啊，新田为我单 新田先最先 新田呢单系最严重嘅，因为系佢系喺Muse Fall Life 之後 ，Fall Life 之後咁啱一個月都未夠。 我覺得嚴重嘅原因係佢真真正正影響到佢本身嘅仕途。 唔係影響咁簡單啊！因為個 title 有夠爆啊，唔係淨係針對宅，唔係淨係針對 ACG 啊。講到明係某上過紅白，喂大事啊！呢樣嘢紅白上過紅白嘅聲優或者藝人啊，呢件係真係大嘅所謂啊。 仲要係一而再俾人揭發係有做過，即係第一次、第二次又俾人影到佢，即係咩有個咩完全版啊定乜嘢噶嘛個 AV。 總之係 keep 住要煮到佢死為止，好明顯啦。即係而唔係好似當年胡松嗰啲咁樣即係搞兩搞就冇咗下文嗰只。 而且仲係講緊係佢應該理論上佢係最當紅嗰一刻。真係嗰一刻啊！真係嗱，唔係我話嘅，真係往後就算冇呢啲咁嘅嘢咧。因為就會隨住佢哋 Muse 退咗落嚟，佢應該會收翻一陣噶嘛。佢係最高峰，同你講，佢真係未好，未去到咧。你同佢講咧，3月30號先搞出嚟嘅話咧，真係大叫王，仲叫大王。 係咯，佢咁啱就係個人出道咗冇一年到嘛。 當時係最巔峰時期， 最巔峰。 啱啱一個禮拜後，叫做我話覺得係叫真係純粹比一比你啫，等一個禮拜先爆你費事。 即係費事同新花師威要開大片，咁啊，俾邊你啦？ 我諗開花師都會想斬死佢哋 嘅。好多人即係有會影響幾拉鐵少成班， 咁成班其他嗰八個啊？ 唔係啊， 唔係講緊個背後嗰班 都係啦，即係總之嗰 個扎利益集團啦， 嗰個賺身集團啦，係啦， 一定買起你買阿薩基啊！你話你同你一樣關就你 咁好老實咁易買起咧，真㗎。 唔係，但係好似 新花師呢扎勁， 我覺得。 啲勢力大啲啊，淨係之前嗰只 idol 背後就勢力大啲啊。 如果係 咁咁多年都煮唔死佢哋啦，係咪？ 我好似係咯，你講新聞好似今啱啱錄，我哋錄嗰日好似今日佢生日好似。 唔知啦，因為 早咯已經 十號啊，今日 因為我好耐冇落， 我係每日 冇落心噶啦已經。 今日呢件事之後，佢就好似去到近排先至叫真真正正叫復工啦。 其實都唔係，佢 keep 住近呢半年都有嘢做嘅， 有噶， 但係就息微咗， 唔係同埋好似見微咗。 最緊要係因為佢做嗰樣嘢同你哋接觸嘅嘢少， 已經唔 係 我哋嗰 份。佢唔係話做聲優配動畫嗰陣， 即係配音。 佢係走咗去做舞台劇，好似一 下年 咁。 好似你台灣好似。 其二係台灣最近添啊，就頭已經當咗冇件事啦。去台灣嗰陣時就同埋，因為佢一路 keep 住有一百集啲嘢出緊嘅，其實冇停過嘅一百集。 但低調咗嘅，咪真。 唔係咁一百集 大 波 最 識啊嘛，而且 咁啊，你講起啱啱啦，點解佢應該係最高峰嗰一刻就係講緊你大波著完咗之後咧，實係會收翻細少少嘅。 因為係好多傳聞話封殺，其實就根本應該係冇呢件事嘅。你見到佢其實後邊係有嘢做緊嘅。 封乜？有乜好封殺？大佬即係點講啊？我前一份工做乜嘢啫嘛？ 唔係最緊要係喂平空靈都未封殺到啦，都仲 keep 住有 job 啦。 係啊。 真嘅，我覺得個觀感問題，平空靈嗰下仲嚴重嘅，其實，因為現在進行式啊，嚇， 即係我直情覺得兩攤我都覺得有乜所謂 嘅，冇所謂啊，過去冇人理，咪冇事咯， 即係純粹。 我唔係好完全唔知。 純粹你真係話冇。 其實唔係呢單嘢，又係嗰句我最大嘅感受係 ，A V 果然唔可以信封面。我睇完嗰集爆相，小姐边位啊？其实我真系觉得唔似咯。 系咯，即系佢有好多对比图。 要做你就唔使理由啊。 系咯，佢有好多对比图，但系都唔似。 系啊， 嗱，另一单又系八卦杂志爆嘅，不过依家就冇，就相对冇严重啦。神谷浩史同中村光 吓， 俾人影到啊！神谷抱住个细路，抱住 咩？怀疑两个系咩？已经结咗结婚啦嘛？ 系啊，因为其实依单嘢咧。即係後屘阿神谷喺同佢同神谷同阿小野喺自己個網台節目就認咗啦，咁就當係 close file 噶，因為講真41歲阿叔，你 唔係你呢一啲其實叫做中年以上嘅聲優，其實唔係咁多會同你講公開佢哋結咗婚㗎，有好多都係結咗一輪。然之後，甚至乎仔都啤埋，先至會話俾人聽，先至話話其實我神咗結咗啦，之類，其實已經喺 fans 眼中唔咁出奇嘅事嚟嘅，其實嚇。 即係好似嗰句，你40多歲都未仲未結到婚，人哋要幫你開始要幫你擔心噶啦。 即係你講緊某田村， 我冇講到啊。 某魔王某田村， 即係好疑雲喎。其實 先有教幾句，唔好講啊。先有教有幾個係恨嫁恨到出曬嚟名板聰明啲咧，佢就嚟 聽 到。 某魔王 佢啲年年玩嘅。 咁我講之前有一個真係即係結婚唔成，仲病死咗個，咪好大鑊。 係 啊， 嗰個上年嘅 我 成 日係名板聰，我都明白咗幾個聲優係。恨嫁就出曬面，明白聰明出曬名㗎啦。 大鑊真 係，取代咗取代阿某小姐咁樣，已經成為咗聲優界。一日女聲優結婚咧，其實就攞佢出嚟鞭屍㗎啦。 最得閒到，咪最得閒到做機會先啦，係咪先？ 唔係，阿神谷就唔係最一就係咁之後，佢對象係阿中村光。 係啊，咁好自然啦，即係有作品。 再加上佢個結緣，就因為當年芳村百少團啊嘛。 係咯，有關係。 算係幾？ 最主要係第一，即係神谷本身即我唔係話佢唔係偶像嗰種，但係即係佢啲 fans 其實應該唔會太 care 佢結咗婚未嗰種嘅。 如果你自由就大鑊啲。 係啦， 驚我反而驚大家覺得係小野，其實先係佢哋一半。 邊個小野先？ 阿小野 D 咯。 算啦，呢個就 OK。 魏延章放心， 我諗邊個少咗好多少嘢嘅喎，但係 OK 唔緊要。而且中村光嗰邊其實都唔係太偶像路線，其實講真個影響真係好細咯。 中村光嗰陣時，我係見啲人係話啊，原來你嗰個結咗婚，恭喜！原來你唔會嫁唔出，點解？直情係 唔会话唔系负面，甚至系一件好事嚟咯。好事嚟做咩要收埋啫？ 咪先休 啲 fans 嘅反应系咁嚟。 又先嗱，马加 啊，咁你又唔可以即系咁肯定嘅。咁有啲 fans 又系黐黐线嘅嘛，即系我即 系 有啲傻傻，实有嘅，即系取巴闭噶嘛。咁你又唔可以话因为咁样。 但系通常都系啲真系要走好偶像路线，佢啲 fans 可能比较多中二病嗰啲之类啫。但系起码佢哋两个啲 fans 唔系啲方向嘅嘢咯。 啊！即系我意思话讲唔埋有啲嘢，即系 唔可以从一唔可以从一， 尤其是神谷啲 fans 讲真句，就算爆咗佢结婚都继续 CP 佢同其他男星休噶啦。 当然啦，即系你唔 care 啊， 你 care 佢条 所谓嘅， 呢个唔系问题噶嘛。CP 系从来妄想嘅啫嘛， 就 系 咯， 从来都其实呢啲全部都系啱，包括啱啱你话做 AV 都好，都全部都系读者观感嘅啫嘛。读者觉得冇问题。 讲起话有个比较新鲜热啲，好似啱啱十二月先即系月头先提嘅，有个声优暂时告别，要留学。 哦，入嘢自由人啱 啱啱啱提过。 唔系声优界呢样嘢就成日有嘅， 偶然都有一两个都会咁样。 但系好似比较少有佢去到佢咁红，或者即叫做话咁有年资嘅，先至去搞呢个嘢咯。 声优嗱， 你后生啲嘅时候都会有嘅。 老嘅都有，教育之前呢排先，前两年一两年啫嘛。 咪就系你自己锁喺街口同佢啫嘛，仲有边个？ 哈哈， 皮亮咯。 咩啊？ 其实胡松 平通灵嗰种咪就系讲后生嗰班，佢有咩年资啫？唔好玩啦。 胡松 系 算唔算 嘅？胡松， 要加拿大去过。 但如果系去嗰阵都唔系话真系有年资嗰种啦，即系你同街口同学嘅时候，其实都窄一段路啦。 但 系 呢个所谓叫， 唔系通常都系在学嘅时间，即系一路翻学，一路配紧音，跟住去到咁上下，即系要专注学嗰啲咯。 探索自我呢样嘢，实间唔中有嘅，声优界，因为你 唔记得咗，即系一例子，但系我突然间唔记边个。 尤其唔算，唔系主要好多，但系偶尔一个，偶尔一两间，偶尔一两单实有嘅。 但入嘢真係個情況真係比較奇異喎，即係 佢最緊要係真係完全冇先兆啊！佢嗰個情況係， 佢就話係其實事務所抌咗佢兩三年，抌咗佢一路抌，佢頂唔順啦，唔得啦，我再抌落去， 我中意爆啦， 爆啦，中意揭咗事務所話，我唔得，我哋要去啊，我唔知點啊，因為佢講話就係事務所個耍佢話，誒咩時候咩時候，咁搞啊咩事，即係三年做三年，唔知我幾時要頂佢唔順，我去啦，好煩。 我想做七人啊， 嗰只咯，抌入去之后抌咗好耐嘅，其实就不过佢冇所谓啦，反正系阿松啲 fans 惨啲啫，因为佢肯去嘅话，2017年之后阿松一定唔使第二期啦。 换人 大不了啫，其实 我依唔敢换人，又死人嘅大佬，阿松呢条片， 我又唔觉得，我又唔觉得咩咁大不了，其实 阿松大佬呢条妇女， 即系换咗一次咯， 换同属性嘅就已经就冇问题啦，呢、這个真系唔系太大问题嘅。這個相對嚟講點講啊，同埋你真係必要嘅時候，你咪叫佢 call 佢翻嚟，就你就係配咗佢。 最主要係你呢種換人係大家知道不可抗力啊嘛。 係啊， 你唔係嗰種無端端，唔係條友明明仲喺度，仲係前線嘅，明明有期嘅，然之後你走去換人，唔係嗰種啊嘛。係 啊， 呢啲情況通常冇事 嘅呢樣嘢就。 但講咗話突然換人啦。八月尾就係差唔多同時間就係前後腳啦。八月尾就話藤原啟治，跟住再遲日一兩個禮拜到就係總田梨沙，就兩個都因病休養。係 啊， 都係有啲唔同嘅又。你藤原啟治其實就已經完全上曬位，佢真係病休養係大鑊，係因為小新啫。其實 小新結果我聽喺日本睇咗我寫吉良吉英版，吉良吉英版，深川智之版嘅，有人講字，硬覺得唔得，硬係好， 就係咁噶啦呢啲。 我大家咪好玩近咯，喺度玩， 連 玩呢個 吉良 吉英咯。 你連翻去到咁咧，咁啊真係會有啲人就即係乜都唔使，黑白紅換種我都覺得唔同。 你唔好講，唔好講得咁遠。喂 ，Game Over 學妹轉咗做百獵魔法就已經覺。那個維和感已經突咗出嚟啦，但問題 好耐啫， 真嘅，因為我就係講緊唔使遠啊，唔使講耐，唔使講年份， 就依家 就新嘢一年咋，一年零咋，就已經可以有呢個問題啦。咁但係中田嘅個問題真係慘嘅，因為佢真係開始當紅，開始搏殺。就嚟單咁嘅， 啱啱就上位做大宅一姐咁滯噶啦，佢同阿毛嘅兩個係差唔多已經叫做，因為 矛嘢外空降嘅，咁作為直系捧出嚟嘅， 唔使講咁多，大宅雙逼，咁但係咁就唔見咗一邊， 大宅新雙逼啊嘛，本來期待緊佢，因為嗰兩個已經升咗做神台，咁新雙逼同埋佢同矛嘢本來預定係，如果一佢好啦，冇突然間脱崩咗一個，得翻埋一個撐， 咁呢啲真係冇辦法㗎喎， 係咯。 不過咧， 不過幾正嘅，我唔知係咪因為之前。另一個即係已經提有暗示過去年過身嗰位啦，中田係短時間內出聲明話，大家放心，唔係威脅到生命嘅病嚟 嘅。係啊係啊， 大家都驚嘅，老實講，即係 比較少有話因病休養咧會提呢件事，好似係第一個印象中， 因為嗰件事陰影其實係成個聲優界係， 其實都唔係陰影， 其實都唔止， 因為呢一行要因病而停工嘅話咧，通常都係好大件事，都係拖到拖無可拖嗰啲事 啦。二來其實真嘅又唔止係啊，即係之前嗰位嘅，你之前拳王都已經係咁啦。 阿拳王係當時阿森川揾人， 大家都以為拳王即係咁樣一病之後翻人都出嚟嘅都。 唔緊要嚟緊。佢又做十個六啦， 系咯。 阿拳王情 唔系阿平空灵都出翻嚟啦， 因为拳王情况， 空灵一路喺度咁样出翻嚟，即系唔好玩啦。 唔系因为其实点样讲咧？ 佢平空灵冇讲过话唔配 咁系，咁系 冇讲过，三个都冇讲过， 系咯。 哦，佢 keep 住嘅呢个就呢 project 系 keep 住啊嘛。 系真嘅，佢边度敢背叛梁公呢个角色啫？其实佢差唔多，佢除咗 Fairy Tale 就 系 梁公噶，你记住 系咯。咁而家就情況就係啦，今日最新消息就油油色 O 好 O A 咧， 唔係真係真係 中 田 會再 中田中田翻嚟啦， 係啊，終於有新作啦。 如果而家即係佢仲可以叫間歇性打遊擊配一兩集嘅話，其實應該都未，即係有啲似當時阿拳王咁樣咯。 唔係即係都係嗰句，唔即係你工作量唔係太高嗰啲。 咁唔係嘅，大家要頂住先，物體翻啱啱出咗冇耐嘅 Shadow O A 二咯， 休養之前。唔配合佢啦，咁大致就係啦，跟應嗰單頭先講過嘅。 嗱，老實講啦，我覺得你相對啲八卦休養嗰啲就真係會影響到退賽啦。啲八卦咧就唔係算好大，所以我係比較支持 RB， 覺得即係業界係大鑊啲嘅。 即系炒车 甩碌， 应该我就系连环骨牌效应冧计咯。 咩系冧得越嚟越严重啊？冚都冚唔到啊！即系真嘅，好老实讲句，大家一路都。我谂即系冇乜几多人会中意总集篇呢样嘢 啊！ 咁但系其实即系我哋呢种 话题啦， 唔系我哋呢种 fans 都仲可能会大概知道点解会有总集篇呢件事。 系啊系啊。 咁但系一般观众其实你冇睇过白箱咧，可能真系未必 get 到总集篇嗰个问题。 咁背后有啲嘢。 咁而家有套嘢科普咗之后，就多咗好多嘅。 系啦， 虽然多咗好多啲自称大师啊。 咁但系问题系话俾你听。仆街啊！今時今日連總集篇都今年咧，尤其是 臨 係總集篇都頂唔順啦嘛，俾你咧。 總集篇都抌唔到出嚟。 咁一樣嘢就係、是首先炒最大鑊就係前科累累嘅阿塔斯 咯 嘅依間公司係。 哇！真係 即係睇佢 好似例牌，好似例牌好重要， 幾乎套套唔係錢就咩？ 我覺得呢個係可能係公司文化嚟。 公司文化啦， 冇咁講， 拖延係依家公司嘅優良傳統。 我覺得純粹係佢爭人，唔夠人爭咯。 唔 係 細公司又唔肯請人， 我只係 覺 得即係唔好話唔好請人，可能佢請人都請唔到啊。係，我覺得係。我都 最經典，依間公司最經典嘅例子就少女戰車冧咗兩鑊，結果最後嗰日就要 電影咁一次，跟住 唔係電影 delay 咧，就通常都冇咁割眼嘅。 咁係，即係 電視版咧，但少女戰車當時都仲可以用總集篇同特番頂到啊嘛， 冧咗兩鑊，但今次三星星就係。 你講真句，你之前譬如話再即係再之前Cinderella Girl 嗰啲都突翻頂到啦，係咪先？起碼，但係同你講緊，已經唔使講三成先，再早少少，我唔知係咪同一間公司啦嚇。再之前已經有唔知起碼兩套作品同你講最後一集或者最後幾集頂唔到要等啦。 戰機 係咯， 唔 係 佢嘅，應該 戰線 係咯，戰線。 佢戰線唔關佢事。 講緊五。嗰間公司 係咯， 跨公司其他公司。 最近先舊年嘅係冧到最近先最經典就係冧到啲聲優都就。我都唔知几时出噶， 咁啊答唔到你咁啦， 几乎系冧咗晒。我知我就系因为佢话会播嘅时候，乜嘢嘢仲存在噶？ 我以為以前個都市傳說嘅血債戰線不存在最終回啊，以為咁多。 唔係，依家不但存在，仲有第二期啊！ 依仲有第二期啊！ 依家仲有第二期啊！ 佢唔信，乜依個預咗第二期預咗嘅依個十。 啊！如果最近嘅即係講翻啱啱又係又係 Atlas 三星星事件 咯。長期飛微最新嘅 係嗱，長期飛微咧就純粹三星害嘅，因為關就係 你真係覺得純粹 唔單止喎， 你真係覺得純粹，我覺得唔係純粹。 三星星本來做咗四集，突然間話 咁係即係 咪話唔掂咪再 定咯？咁可能冧咗后面长期尾嚟嘅就 系，咁你长期两套作品拍住一齐嚟噶嘛？咁你要冧咗佢前， 咁咪变咗做三圣星？你重制其实冇分别。 即系长期尾嚟嗰个时间少咗咯。 长期系已经系未喂大佬播咗一半，即系理论上半季就已经同你讲断咗两次。 系啊，三集到五集。半個鐘先播咯，要 呢個真係之後最 唔係其實真嘅，咁又第三集嗰下就大鑊啲嘅，之後嗰次咧其實有4.5嘅， 4.5都叫嘔啲出嚟， 嘔到嘢出嚟嘅。 我覺得最大鑊嘅係佢個集數問題，三同五咧代表住唔係同一個製作組出事， 係啊， 係成個係成 成條拉 幾條拉 拉 拉拉拉拉拉拉拉 拉拉 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 拉拉拉拉拉 啲作画都唔系好精密嘅嘢嚟啦，已经 啲基本上啲街景同埋啲少少动作景。 唔系你话 佢最主要都单车啫嘛，其他嘢都系啦，都系头。 唔 系你记住佢成套嘢最精最即系最靓就系单车，其他嘢都系争啲嘅，你记住。 唔系你要拉住啲你过骨算啦。 你话喺冰上游你咁样冧，我唔意外嘅一套嘢最冧咗一集啦。但系另外一套嘢，喂，基本上每一集。就早都系呕心血爆晒啲喷晒鼻血咁晕 咗，都系讲下三 年，但系连 Shrewd 都濑嘢喎，今季系 今季好， 系今季系连续， 就算你冇事，你个作画都会 high， 都会 high 嘢，都好多都 high 到嘢， 十月成六十几套啦，系 啊，其实可能 全部晒喺呢一季度，我觉得系 黐打线， 咁其实系应该系之前已经出咗问题，啱啱但系啲嘢系喺今季推出嚟，所以 唔知啦，因为 我都纯粹即系啱前八九月嗰阵时准备。low out 啊嘛，啲嘢準備好啊嘛，跟住依家十月嗰陣時做唔切，咁咪 係真係呢個你好鐵實嘅數目問題，因為我數因為每一季我都有數住，平均每一季一般咧就係45-49套左右， 今次好似 少起嚟42，今季68，即係當 然 有啲數得計唔計翻咧，我會有啲正負咁樣去啦，總之就60-70。 我當埋啲泡麵翻都當係一 路我都計嘅，所以 總之個量 我都唔可以咁計啊，即係你始終係。獨立作品嚟噶嘛？你唔係話同之前嗰啲嘢有關係？你啲材料唔可以共用噶嘛？ 今季唔係因為獨泡面翻多先多啊，佢係乜嘢翻都多啊 嘛。多二期又乜嘢都有。 尤其計比例嚟講，今季佢咪新偏少添。 唔係咁啊！成件事咪即係嗱，你寫完又唔夠，你喺外面請人個個都緊張，人手 係佢係 全個業界都同你講出趕緊工， 都未必有人揾肯採你啊！問題係即係 你新年又就到。你开始 结结实实多咗一半，接近一半作品出嚟。 即系你谂下人手何来啊？即系唯一方法就系将啲嘢延后，即系等啲人手空翻出嚟嗰时先帮你做。 然后仲有样嘢，仲有个放有个封咗。 我当然都要你延后，意思即系话，即系你冇得拣啊！我意思系话， 仲有件事系封咗佢哋后门嘅，因为咧，通常咁嘅情况咧，你国内唔够人啊嘛，通常咪发外边嘅。 系啊， 但之前你几单嗰啲作画崩坏，变成咧啲人系唔够胆。即係大量咁樣成批發出去， 啲簡單嗰啲咪俾佢做，即係跟住我執我把關嗰啲，我自己做翻 咯。變成你把關又花咗多時間。 總之日本本土嘅工序會多咗啦，係 啦， 咁就賴嘢啦。 所以會令到你唔可能話。 仲要我覺得有關係嘅係，其實今年咧日本嗰邊咧亦都係對呢個勞工嗰個法案咧又多咗啲，多咗啲聲嘅。其實 A 一新上嗰下開始， 即係呢一兩年咧就 keep 住就開始即係變咗。嗰種血汗工廠式唔可以太明目張膽啊！變咗今年啦 ，PAS 啊，嗰個有個員工炸型啊，都叫交 PA 交一頭。 我 PAS 算係最好關嚟噶咯。 因為我睇過就係 PAS。 雖然我知業界，你用業界其他比啫，都係。 因為我單嘢我只睇翻曬就係，首一 PA 係有員工宿舍嘅，佢個員工係扣咗員工扣咗飯，員工咧就包宿舍係包埋午飯個飯盒嘅，包飯盒包咗晚餐，即係包食住。 係咯。 包車。咁佢個月畫得少咧，就冇錢收。咁下個月咁過三個月啦，佢收另一張糧單，係因為佢畫得好多咗，咁啊即刻有錢賺啦。喂，大佬包食住，理論上你係唔使使錢嘅喎。跟住佢仲好炸型。 嗱，老實講，我見到個數，就算我見到個數，我都覺得唔係一個可以理直氣壯見話見得人嘅數。 咁當然啦， 當然你話日本仲有猜過佢啊，肯定有嘅。但係佢絕對唔係一個可以理直氣壯企出嚟話佢冇問題嘅。 即 係 點樣講啊？連我即係某專員都間中都會係信呢樣嘢。 信啦，佢都信，因為你專員話先，日本係屬於係真係叫做 全。佢都頂唔順，走要轉。 唔係依行其實一直都係咁樣 嘅。 就冇法啦。嗰間就係你點啫？當你一套讀一套拍一套動畫揾200億嘅時候，跟住全球大賣，個個都希望拍多一套，跟住個個再拍咯。網上學生會都係動畫化啦，咁你可唔可以動畫化？ 一個好劇場版就咯，就一個好致命嘅嘢。其實咧，你就算嗰套作品咧，你即係其他嘢幾好賣都好咧。 未必落到， 你動畫嘅走賺嘅其實唔多嘅， 你未必落到去動畫製作嗰邊。 你係只要靠 DVD 啊、啲畫設定畫集啊嗰啲，即係佢真係同個製作有關係嗰啲 products， 佢先有錢 賺。有好多落咗原作嗰邊嘅，其實。 唔係， 其實公司都好作。 我覺得原 作其實最賺應該係發行嗰邊。 根據某 即係啲精品啊、啲 figure 嗰啲。 根據某隻星星講嘅話，銀雲電真係電影化係咪賺咗好多錢啊？冇賺錢㗎，全部製作下可以講一個先都冇噶。 唔係一個先都冇，佢就係得嗰啲個咩原作費、 印税咯、印税咯， 係咁多咯。 唔係印税，原作費固定嘅。 固定費啊！即係話銀行真 係唔收添， 而且係得幾萬英嗰只。係 咯， 就係咯。所以其實所以星星 即係買斷嘅，基本上係 非常之唔爽啊！不過佢算位數就係一 套做咋。嗱，我實覺得呢啲業界咁單面嘅，我覺得其實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咧，你要明白，你血汗工廠都好啦，有人肯同你血汗。咁你都仲可能講，可能去到今次個真係崩嘅原因係因為我同你嗌，喂，我一個日得24小時嘅咋，俾曬你24小時噶啦，我唔使瞓都係24小時嘅咋，我冇得再多俾你噶啦， 唔係揸乾曬都揀呢個， 直情係佢個 output 係超過咗，咁你 唔係同埋可能點樣講咪叫必反，即係啲人都覺得有啲唔對路，咁都開始可能 有好多人都講， 而且企劃階段咧，你係唔會估，你係唔會話俾公佈聽，我係唔會知同一季有幾多套嘢出噶嘛。 咁當然， 有啲人會講，會諗住，哎呀，真係唔掂嗰陣時，咪外邊揀舊貨兵咯。 有個好重要嘢，嗰季有幾多嘢出，唔代表嗰季之前有幾多工作量嘅，因為都係嗰句，即係佢做嗰個時間同埋佢實際 O R 嘅時間可能差距好遠嘅。 其實已經預咗，因為其實喺半年之前咧，已經有業界人話咧，今年係會爆煲啊，又估爆咁唔砌 係咪某月宅王啊？ 其實應該 某月宅王 月，即係今年年中其實已經知道噶啦，有啲 業 界即係追到翻幾個月， 你冇得開走，你冇得，因為你已經定曬你嘅企劃出曬乜嘢，你冇得走噶啦。係 啊，即係依家已經行幾乎行完噶啦，已經你見到 O R 嘅話，其實 結果就係。爆嗰啲全部都系啲依靠外判多嘅，你可以睇 唱请唱咯。 啊，你可以睇下个 low 啦，个 list 嗰啲嘢啦。如果系爆嗰啲咧，通常都系嗰啲咧，你其实见到啊，套作品嗰啲后边个 list 都唔一样嘅，都差唔多。 咁你传统嗰啲动画回事好啲嘅， 咁你譬如嗱，我举个例子 ，Staff 嗰啲咧，佢自己班底，大部分都系自己班底啊。咁佢今季嗰套依然冇问题，仲好劲添。 系啊系啊。 咁今日冇问题咯。但系如果系嗰啲咧，依靠外嚟接外包嗰啲咧，咁咪扑晒街啦。 比较细啲公司，因为成本控制要 有问题。你话好似 A 一啊、J C 啊、嗰啲 反而冇乜。 好温阵教啲佢自己经身经百战噶啦。 你见到头先举嗰个例子 ，Atlas 嗰个情况，即系佢系真系见几多用几多，即系佢要先要 攞。系咪住 啊？但系而家个问题就系讲业界越嚟越多细公司啊嘛。因为同你讲紧有好多喺大公司做咗一段时间嘅， 自己走出嚟， 唔 系，同埋真系有需求咧，即系真系有人， 甚至乎唔系大公司做开，细公司做开都会自己走出嚟。你睇下加勒斯而家剩翻几多老人家？ 系仲好讲加勒斯生先妙啊！暗夜阿卡纳就系最傻最一亿 亿 嘅， 就去追佢数 啊！但系加勒斯好似讲即系间房仔啫，好似 而家几大镬，因为嗱话晒暗夜同阿生何博之都叫做多年老友嚟嘅， 系咯？ 你今时为咗一亿日元私下发面同佢最高公堂，我话好有理由相信，其实佢问暗夜收到风话，加勒斯随心计， 咪就 系 咯？ 唔好意思，加勒斯由成立开始到而家，有边一年唔系随时谂计啊？ 但系 当年借到钱啊嘛，依家 当年都仲有办法可以反击。依家我真系谂唔到。 沙博官网仲喺度话佢拍动画，乜仲有人拍动画咩？走晒噶啦，啲人已经似咗啲都走噶啦。 系咯， 基本上能走嘅都走晒咁滞啦。 即係跳船跳到七曬。 麻醉審係近年佢嗰啲作品又真係冇氣息啦，即係佢接邊套都死邊套 嘅。咁你始終動畫圈吸人才， 你要明白一樣嘢，加勒士即係近呢數年啦，叫做話大家會有少少印象嘅作品，就已經要數到 Pretty Talking。但系 Pearson 嘅成個班底都走咗啦， 走咯， 人哋開第二間公司都上咗軌道啦，已經。 係啊， 咪走啦，再走一個。 我真係乜都冇喎，家陣時我覺得依家。 但係而家佢同你家陣時同你講，同你講 Pearson 人繼續嚟喎，咁點算啊嗱？ 咪又判咯，即係關鍵係佢 佢實際上 咯， 實際上係揸住 IP 嘅。 唔係即係最緊要佢有 權。但係 Trigger 班友會收佢先。 肯定唔會收佢㗎。 係咯。 即係好簡單，即係要個你話。 Tiny Sucking 冇咗個班友，仲係 Tiny Sucking 咩？ 就會咯，呢個問題 啊嘛。嗱，我真係講 Kiss 前身做一套嘢叫 One， 大家知啊。咁你仲知唔知會有套嘢叫 One Two 嘅？係有套睇一套續作嘅，但係冇人理嘅，冇人知，冇人理，冇人性嘅。冇咁樣啫嘛。我揸住個 IP， 我有權我繼續出，但係我出咗啲咩狗屎垃圾出嚟，冇人知，係咪係兩回事嚟噶嘛？ 呢個先問題啊嘛。 即係喂，老實講啊。我當而家當我而家係我而家先知啊 ，Eva 個版權係揸喺暗夜手上，唔係揸喺加勒士手上。但係 唔係即係暗夜本人 你記住暗夜本人有幾咁算死草 啊？我覺得係因為當年肯咁樣放出嚟啊，即係當年肯定喺加勒士入邊噶嘛。當年即係佢咁肯咁樣出嚟，都係覺得加勒士出隨時接噶啦。即係我年我係。点讲啊？自从我知道加勒士呢间公司之后，我就听到加勒士就随时接，随时接，随时接。 冇啊！ 由 Eva 出之前到而家都系咁 用 噶啦。 咁个角度去睇加勒士，其实是一个传说嚟嘅， 系传说嚟噶。 即系 咁，即系任何方向睇加勒士都系传说。老老实实， 不过而家咁嘅情况真系。而家我 係咯，即係其實即係出現個情況會點樣？其實即係因為咁樣而大減咧個作品。 業界嘅咁嘅情況真係其實幾流，真係我亂七局咁亂。 係咯， 唔係作品大唔大減再傾，我驚係公司大減啫。 公司一定會有合併潮啊嗰啲嘢。 唔係咁，你公司合併大減，咁你 天下之勢啊嘛。 当然啦， 搞边分分搞边合啊！ 即系我想讲嘅系，我想讲嘅系，即系你回社系咁多，即系你要呕动画出嚟，你都要搵人做翻做噶，大佬。 我而家太多原木公司就系自己拍，结果原木公司捞唔住，结果系出现咁嘅情况。 唔系咁，你个需求有需求嗰阵时，咁自然即系原木公司都有得做嗰阵时，咁咪咪 咁 多咯。 何心揸旗嗰间公司啊！ 佢自己四例， 失態 咗。 你要明白， 佢自己出咗啲人走出嚟搞咗兩間新公司啦 ，Go Hands 啦。 你要明白，你做動畫嘅唔係邊個，有邊個唔係賭徒嚟嘅？即係如果你係覺得要安穩穩咁樣做一世嘅，你唔會嚟做動畫㗎啦。 至少你唔 會。個個都係諗住搏一鋪㗎啦。 啊，當然啦。 即係所以咪嗰咪咪，我諗我可能初二出嚟搏一鋪，出家開間公司搏一搏喎，搏唔掂咪死咯。即系， 好似之前 成个业界大部分都咁嘅人， 高轻流嘅咩？ 即系当你成个业界大部分都咁嘅人嘅话，咁实系咁样不断咁出，直到真系崩盘为止。咁咪最后咪睇下泰刘强咯，边啲打 阿 Man Group 记得 ？Man Group 啊 ，Man Group 啊，记得。 系今年好似有冇人 Man Group 之后旧年噶嘛？今年好似有冇公司冧档啊？ 唔系，即系我意思话接真系接埋啊！ 今年又冇咧， 好似冇啊！ 暂时唔讲啦，嗱，可能下年年头开始浮 有一两间细嘅， 我搞 印象中系有，但系 二半嘅好细公司，圆梦公司嚟嘅， 系咯，圆梦公司 明显咯，即系真系 有咁讲， 真系大型嘅，中意话有作品 一应该仲系一间系净唔做自主制作嘅，都系近一两个月嘅事。 哦，即系专做啲人哋判嗰啲， 净系做外判咯， 外判安全都睇下，唔使孭纸，你有安就你唔使孭住咩大头。 咁 啊，安唔安全嘅问题嘅，新公司大部分都系做外判先嘅。 新花市好嗰时都 系同埋你做外判最好 系 你做外判最好系我唔需要全才啊。我偏埋一边都冇问题啊嘛， 系啊， 你自主性格你点都要多人才啊嘛，大佬。 接就唔系真系接咗好多嘅，因为毕竟你而家点啊，你甩咧，你呢一年咧系未会爆嘅，因为你纯粹甩咗嘅话咧，你往后你啲问题往后先会爆发噶嘛。 系啊， 你往后冇人肯帮你做嘢啊，你可能要 唔系？依家个问题系人手追唔到个需求，个就需求啫，其实。 因为少咗人反啊，我以为你想啫。 即系一大堆动画，我想动画化，但问题我冇人手帮我做。 入行人少嘅問題咧，而且你調翻轉，當我成立咗公司之後咧，就唔係作品排住等咗你等我啦，係我要走去畫作品啦。 揾一幾樣啦，即係人手我又要，即係你都係嗰句 freelance 真係有限嘅啫。 即係你俾個咁嘅人工，嗱雖然啱啱又係咁樣，真係扯翻去都係你俾個咁嘅人工，點揾人做？除咗研修外之外，喂，你 PIS 佢招聘廣告講得明，如果你諗住入嚟揾，如果有諗住嚟揾賺錢的話咧，咁你又可以走了。 啊，當然啦。 即係佢直情係講到明，你要盤住要貼俾公司嘅諗法去入嚟。你要咁樣去揾人，你揾到。 因為佢好現實嘅，真係你計張數去計咩嘅？計你計你個payment。 就算有理想，都有啲人係冇飯食噶嘛。即係你最少，你如果你話咧，我連養起你食你生存都有問題，咁啊真係得翻啲人 最大鑊，已經唔係養唔養啦，係呢一行錢少之餘，仲要冇時間。你同你講，可能你錢少，但係你工作時間短啲，我仲可能可以靠打工。但你做动画界仲打工啊，死硬哦、啊！ 你真系卖命啊嘛，摆到明家。 咁你即系 我想问你一日做廿个钟头之后，你仲可以去边度打工？ 就 系 咯， 系咯。 做呢行同声优唔同，声优行你仲可以打兼职，但系呢行冇啊。好啦，咁只有时间有限，我就留翻档位俾下。咁我睇下先，下禮拜錄唔錄到其他節目啦。如果有，因為下禮拜應該要終於可以有多得唔係多得升次吧近。下禮拜就係合到一號嘅，咁合到一號之後就應該仲會錄多一。集聽咩嘢啊？到時先諗啦，我見難獻寶啦。 我勸你都係唔好再喺節目度做預告啦，你冇預告好做噶啦。 有， 唔 係咁有嘅，一下集下。 永遠都會跳票嘅。 一下禮拜日我應該會睇合到一號嘅。 等啦，到時先算啦， 聽住先咯。 係沙窩定睇啊？冇人唔睇啊！沙窩 咩熱文啊？ 買到飛先啦！ 全香港咁 Q 多戲院先買唔到飛啊！ 係，OK 好， 先聽。 下禮拜再見，拜拜。